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自称是个妻管严，甚至曾经考虑过换老婆，不过又因为什么让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老婆的管教了呢？ 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们调出最适合他们的鸡尾酒是吧？ 是不是最适合的我可不敢说，我只是跟着感觉走罢了。不过从效果来看好像大家还都挺满意的。 那就好那就好。那什么，能麻烦你个事儿吗？ 什么事儿？ 是这样，一会儿能帮我老婆调一杯吗？是这样啊，今儿啊是我跟我老婆结婚15周年。 哟，水晶婚啊，恭喜啊。 谢谢。本来我跟她说下班之后出去搓一顿，可她嫌费钱死活不同意。我还想给她买点礼物，可是也不怕你笑话，我这钱啊全都上交给老婆了，钱包里这点零花钱还真买不起什么像样的礼物。然后我偶然听同事说起了你这家酒吧，说是只要给你讲个故事你就能免费送酒。 话是没错啊，不过如果你希望送你老婆一杯最适合她的酒，那恐怕你就得给我讲讲她的故事了。 这个没问题。不过等会儿她来了以后啊，你千万别跟她说你知道她的那些事儿了啊，否则我一回去可有的受了。 哎，你老婆这么凶啊？ 其实不凶的时候也挺温柔的，可是一凶起来吧那真挺吓人的。 有多吓人啊？ 哎，实话告诉你，吓到我都后悔娶她。不瞒你说，我曾经真想换个老婆。 那现在呢？ 现在不想了。 看来果然有故事啊。 故事其实也不算有多跌宕起伏吧。我老婆叫小芳，是同事大姐给我俩牵的线。其实我对她的第一印象真挺不错的，一下子就有了那种触电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起了那首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漂亮。 你的小芳也是从农村来的？ 哎，不是不是，不过她身上却带着一种就是那种乡村妹子的淳朴劲儿，那种淳朴很美，特别赏心悦目。哎，一会儿你就能见到，长头发大眼睛， 虽然平时不怎么化妆，可是却透着一种端庄的气质。 怪不得再凶也舍不得离婚呢。 哎呀，不是那个原因，其实我们刚交往那会儿他一点都不凶，可以说是又甜又温柔，说话也轻声细语的，有的时候说话声音稍大点啊，脸都红了。我这人吧，平时喜欢抽烟喝酒，每次他看我喝醉了都会耐心的伺候我，一直伺候到酒醒，然后再和颜悦色的劝我喝酒要有节制，说喝多了伤身体什么什么的。他还曾经劝我戒烟呢，劝的那也是春风化雨。哎，她真的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跟她做朋友绝对真诚，跟她做恋人呢又是那么的善解人意。 所以后来这烟酒就顺利的戒了。哎，不对啊，那你今天来酒吧合适吗？ 嗨，说来话长，当年她那么劝我，我其实都没怎么在乎。我承认我确实辜负了他，这点我挺自私的。平时我还经常笑话其他男同事呢，说一个大老爷们不喝酒不抽烟算什么男人，那不是浪费男人的指标吗？所以在那以后呢，我是烟照抽酒照喝，而且醉了之后小峰照样来照看我。 你这么不听劝，他还乐意嫁给你啊？ 要不然说爱情讲究的是缘分啊，也可能是我比较有魅力吧。所以我跟你说，抽烟喝酒这种小毛病并不影响我俩的感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家境和三观都挺一致的。我是在一家文化单位上班，小芳在一个小公司里，单位都是挺普通那种，收入自然也都很一般了，日子可以说是撑不饱但也饿不死啊。结婚之前呢，小芳就跟我说过， 我们没有必要选择大富大贵的生活，但一定要选择适合的生活。 瞧瞧多好的生活态度， 所以那跟我是一拍即合呀。哎，所以我们的感情发展的也挺顺利的，最后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领完证那天，小芳挺兴奋的，亲热地叫了我一声 老公。嗯， 哎呦，你不知道那天我那个幸福啊，脑子都开始发晕了。不过转过头，小芳就突然问我， 老公，你说咱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你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夫妻呗。 既然是夫妻，我们可就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一个锅里吃饭了。 那当然了，那这还用说吗？这是法律规定的，是吧？ 既然两个人结婚要有法律规定，那我们俩居家过日子，是不是也应该也定一个规矩呢？ 是啊，那你说吧，老婆，不管定什么规矩，我都听你的。 那你听好啦，可不能反悔啊。第一，从今天起，你必须戒烟。第二，孩子出生前必须戒酒，出生后可以少量喝酒，但是绝不许酗酒。第三，尽量少玩牌，玩牌的时候更不准赌钱。这前两条呢，是要对我们的后代负责，也是对你的身体负责。第三条是关系到我们家庭的生计与夫妻关系的和睦。 嚯，这刚领完结婚证就约法三章啊？ 可不， 不过说的在理啊。 在理是在理，可你说我这心里吧，多少还是有点不痛快。你说刚结婚就给来这个，限制的还是我最喜欢干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我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那我肯定会被同事笑话，那是气管炎啊，多没面子呀。不过虽然想这么想吧，可表面上我还是很痛快的答应他了。哎呀，不过我心里还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我心说这些事儿的主动权那其实还是在自己手里掌握着吗？男人嘛，那就该有男人的活法。 是不是后来就吃亏了？ 没过多久我就挨罚了。 哦，你是偷着抽烟了还是喝酒了？ 这比你说那些都严重。 不是那天刚好是单位发工资，几个老朋友就约我去喝酒。不过我一想到自己已经成家了，而且小芳还给我定了个规矩，我就说不去了。果不其然，我那帮哥们就开始笑话我怕老婆是个地地道道的基本言。哎呦喂，你不知道他们在那儿一说还说个没完没了啊，就知道拿那话激我。我也属于那种经不起激将法的人呢，最后我终于拍案而起，得，堂堂无耻男儿，我怎能任由我老婆摆布呢？ 那天喝多了， 喝倒是没喝多，主要是吃饭之前吧，我们有个老传统，就是经济半小时。 经济半小时，什么意思啊？ 就是搓个麻将呗，搓麻，而且是带钱的那种。结果几圈下来，运气忒差了，我刚发那点工资，基本上就吐出去一半儿。 啊？你们玩的够大的呀？那你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呀？ 说的是啊，吃完饭我就开始犯愁了，不是？回去的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辙呢。走着走着吧，我就突然听到前头有人嚷嚷，我过去一看，哎，这路上有几个人抓了一小偷，正在教训这小偷呢。看到这一幕，哎，我突然有灵感了，干嘛不把我的锅全都让小偷背呢？ 嗯，你的意思是？ 我这一回家呀，我就瘫在沙发上了，我摆好了最丧的那种表情，等着我们家小芳回来。 老公，我回来了。 嗯， 哎，怎么了？ 芳，我今天真是倒霉透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了？你快说呀。 今天不是我发工资吗？本来想到商场给你买点营养品的，没想到路上被小偷掏了包了。 啊？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这些小偷真该死。哎，我这还有几百呢，你先拿着，先对付着花。 哎呦妈呀，老婆你真好，你看，都怪我不小心，下次一定注意啊。 好啦，别多想了，我一会儿给你做好吃的。 哎，你说我们这小芳是不是真的是善解人意啊？让我心里那一块大石头也算是落了地了。但是啊，哎，我高兴的是太早了。 他发现了吧？ 是啊，几天之后就东窗事发了。那天我中午下班回家，前脚刚踏进我们家门，就看见小芳坐在客厅里，怒气冲冲的瞪着我，从来没有过。老婆，干嘛？怎么了？这是？ 说，你这个月工资到底是怎么被偷的？ 一听他这话，我当时就明白了，纸到底是包不住火的，所以我彻底跟我们家小芳做了坦白。那也是我头一回看到小芳发那么大的火，她是一点儿都没跟我留面子呀，直接就把我往门外一推， 和你的麻将过去吧，我这个月可没钱养你。 说句实在话，这事儿你确实理亏啊，本来打麻将输了那么多钱就不对了，最后你还骗老婆，在婚姻里啊，欺骗其实比不听话要严重的多。刚结婚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呀？ 其实我也知道自个儿理亏，我只好回单位去了。不过这一路上我也觉得憋屈，心说小芳怎么结婚以后那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恋爱的时候怎么没见她这样呢？我跟你说过，恋爱的时候她完全就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可是女友一旦变成老婆，这小鸟啊就成老鹰了，她指东你就不能往西，她挑化妆品你不能看电器，嘴里再没有那些娇滴滴的甜言蜜语了，冒出来的那全都是河东狮吼。 有点太夸张了吧。哎，你看她以为你钱被偷的时候不是对你挺温柔的吗？ 那是难得呀，所以那天一下午我简直是度日如年，干什么都不在状态。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我都不敢回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继续的生气呢。 那你后来回家了吗？ 回了，结果一进家门就看见我爸妈正等着我呢。 嚯，这小芳搬救兵来了。 可不是嘛，还真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竟然拿出了杀手锏，这想让我彻底在我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啊。那一晚上我爸妈对我是一顿狂风暴雨的臭骂，骂完二老就走了，小芳呢也没再把我扫地出门。哎，这次我算是彻底服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无视他的那个约法三章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是死活都睡不着，这小芳呢人家跟什么事儿没发生过似的，睡得那就一个香。我心里我就突然感觉特别，词儿怎么说，特别悲凉，然后脑子里就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能换个温柔的老婆就好了。 这话你没跟小芳说吧？ 哪敢啊。后来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想换个老婆。哎呦，我跟你说这标题简直说到我心里头去了，所以说赶紧读了一下，我想学习一下有什么换老婆的经验没有。结果没想到那个作者不仅没换成他那个虎妻，最后还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啊？怎么给自己找的？ 哎，那作者啊其实比我还惨，他不仅要伺候他老婆，还得自己干家务。他们家是在乡下，他要负责挑水、劈柴、刷锅、洗碗、洗尿布、抱孩子，反正什么活都是他的，家务几乎被他包了。其实所谓的台阶儿，还不是因为爱吗？他家里虽然穷，但是他老婆心甘情愿跟着他，还支持他写文章发表。这样的知己，你说用多少家务活他都换不回来啊。和他一比，我觉得自己其实幸福多了。我和小芳呢那也算是知己了，而且家务活那也都是他全包。他只希望我一心一意搞工作，有时间就多学点有用的知识，总比打麻将喝酒浪费时间有意义。他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终于想明白了。 而且那次冲突之后没过多久，小芳就用省下来的钱给我买了台电脑，还连了网，简直是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我们家连上网的那天啊，他还跟我这么说， 老公，我觉得这婚姻呀，它就像是一条船，只有咱们俩同舟共济才能驾着它顺利航行。现在咱们的生活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咱们的孩子还得上学，还得买大房子，这不都得需要钱吗？如果总是由着咱自己的性子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谈什么幸福生活呀？是不是？当年嫁给你之前我就说过，咱们没有必要过大富大贵的生活，但一定要选择适合的生活。适合的生活在哪儿呢？不得俩人一起去奋斗啊。 小芳真是把我说的心服口服的，我这才彻底明白她的良苦用心。所以后来啊，我就把那篇我想换个老婆就那文章一字一句的打下来，收藏在新电脑里。之后我又打开给小芳看，她看了一眼标题马上就瞪了我一眼， 小样还想休了我。 老婆大人，你误会了，你把文章看完了你再发表你观点嘛，看看。 嗯，我看看啊。没错，说得好。哎，这文章写得真不错，长了我们女人志气，灭了你们男人大男子主义的威风。 你急什么呀？你还没看完呢，你继续看。 还有啊， 这最下面我还写了读后感呢，你看见吗？ 啊，读后感。读了这篇文章，我要感谢作者，因为他的文章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老虎老婆。老婆虽似老虎，但她讲理、有理、坦诚待人、对人负责，当然更不乏女人的温柔可爱呀。挺会说的嘛。 那当然了。 那我再补一句啊， 走在一起是缘分， 一起再走是幸福。 哎呀，这么和谐的家庭故事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了。哎，你稍等啊，我知道要送你们什么酒了。鸡尾酒， 两杯啊。 其实按照规矩呢，我一般只会送一杯给讲故事的客人，不过你讲的既然是你和你老婆的故事，加上今天又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她一会儿还要过来，所以不送两杯的话，那可就是招待不周喽。 哎呦喂，这真是不好意思，谢谢谢啊。那这两杯酒你说我怎么跟我老婆解释呢？ 这杯酒啊，是由 tequila 酒、黑醋利口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墨西哥玫瑰。结婚纪念日这天，按说应该送花的，不过用一杯叫做玫瑰的酒代替真实的玫瑰花，小芳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对对对，他这人节省。 而墨西哥这个国家你也应该知道，那儿的女性开朗豪放，甚至有点气势逼人，这可能就和结婚以后的小芳有点相似吧。气场强大的女性并非不懂得温柔，只是她们明白生活并不只能靠甜言蜜语来维持，有时候对家庭成员进行必要的约束，才能把生活酿成这杯酒的味道，酸中有甜，让人回味无穷。 就是会说话，说得太好了，一会儿我一定要让她。哎，说曹操曹操到了。 别说，真漂亮，你可真有福气。 说什么来着？是吧？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曾经想换个老婆，原作彭振林，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张帆、海燕、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究竟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